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跟我聊起了他父母破裂的婚姻。对于父母离婚这件事，他举双手赞成，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没有爸爸都无所谓。这个男人到底对家庭做了些什么，会让一个女儿如此看待他呢？ 这个曲子是 Blowing in the Wind， 在风中飘吧。 啊，对，这么老的歌你都听过啊？ 啊，多经典的美国乡村民谣啊！一个男人要走多少路才能称得上男子汉？答案在风中飘荡。我们当年高中的时候，老师还让我们用“答案在风中飘”写作文呢。 这题目可够抽象的。 是吧？当时可愁死我了，最后写的真可以说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你怎么写的？ 就是编故事呗，使劲儿编，把电视剧里看到的剧情还有听说的人和事都凑在一起，写的特别矫情。那个时候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当时我真的没想到，如果这个作文题目再晚一个月布置，我就能写进真情实感了。 啊，一个月之后出什么事了吗？ 我们家要是出事，只能出在我爸身上。那天下了晚自习是我妈接的我，过去都是我爸。我妈解释说我爸有事，鉴于我爸经常不在家，所以我也没多想。可是第二天晚上还是我妈来接的我，而且她一路上什么话也没说，我就意识到不太对了。一问才知道，我爸是因为赌博欠债逃跑了。 你爸赌博？ 哼，是个老赌徒了，但是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那天回到家，我妈、姥姥、姥爷全都哭了，全家都特别绝望。第二天凌晨3点，我妈就直接开车去了奶奶家。到了白天，我妈就去银行帮我爸还了一笔钱。 你奶奶那边就没想着一起凑钱？ 他们也没钱啊，我从小就是跟着我姥姥姥爷长大的。我爸家里穷，人也没什么本事，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所以啊，每个月除了日常开销，他俩的工资剩不下什么了。家里面乱七八糟花钱的地方，靠的都是我姥爷的退休金。从小我就知道家里穷，什么都得省着， 所以小时候我就没主动要求买过什么玩具，吃过什么好吃的。而且长大以后我才慢慢知道，我出生之前我爸就因为赌博欠上钱了。 啊，那么早就？ 是啊，因为我姥爷在我们家当地还算有点名气吧，怕事情传出去丢人，所以就拿自己的养老钱给他还上了，还给我妈在市里买了房子车子。可是我爸屡教不改，我小时候他又偷走了我家的小摩托和小姨用来结婚的首饰拿去还债。哦，偷小姨首饰那次他也是玩人间蒸发，当时我才3岁，不过后来还是回来了。 不是，你们家不知道人一染上毒瘾就很难戒的吗？你父母就没想过离婚？ 想过啊，想过无数次。可姥姥跟我说，因为怕我从小没爸，所以我妈一直忍着没离。其实他们真的没必要这么担心，这么多年我真的觉得有爸没爸都没什么区别。家里经常因为钱的事情吵架，妈妈和姥姥生完气就拿我撒气。其实我已经够懂事了，有段时间我在外面上培训班，宿舍中午聚餐要 AA 制，我不好意思不去，那顿饭就多花了一点钱，晚上我就咬咬牙没再吃晚饭了。但就这样我还被骂，说真的，这样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最近这些年我妈也是怕了我爸，时不时的就问他有没有去读，我爸总是说没有，可他总是会暴露一些破绽。比如我妈就曾经偶然看到了一份银行讨债的文件，为这种事好几次他们差点就要离婚了，每次我都坚决支持。 那怎么还不离啊？ 我妈心软呢，姥姥姥爷也是，还总是跟我说没证据就离婚，我们家成什么人了？ 这还要什么证据啊？ 就这么跟你说吧，有了证据也一样离不了。比如他那次跑路本身就是证据了不是吗？他逃跑了之后没多久就是元旦，放假前我们班主任还跟我们全班说，祝大家新的一年家庭美满万事如意。我听完差点眼泪掉下来了。老师不过就是在说客套话，可是在我听来却特别的讽刺。下课后是姥姥姥爷来接的我，他们跟我说还是不希望我爸妈离婚，因为在我们老家那个地方赌博欠个几万根本不算什么，这些钱家里还是出得起的。 你的意思是说在他们看来离婚是比赌博更丢面子的事儿？ 在我们那儿确实就是这样啊，所以那天晚上家里的气氛竟然特别和谐，一家人商量好一起还钱继续过日子。 这么纵容他迟早还是要出问题的。 真没错，元旦刚过去3天，我爸就开始给家里人群发了一条类似遗书的消息，大概内容就是他欠的不是几万而是10多万，这钱他希望大姑大伯能帮忙还上，让我和我妈好好过日子。 他想自杀？ 自杀他应该是不敢的，他那话的意思感觉是如果不还钱，追债的人就会要了他的命，甚至会威胁到家里人。姥姥姥爷一看就吓坏了，他们让我在学校保护好自己，还跟老师说了家里的事，怕有人去学校找我麻烦。晚上到家后他们说已经准备好为我爸收尸了。那个晚上我觉得特别冷，突然觉得自己离死亡竟然那么近，我好像都已经看到他遗照的样子了。我缩在床上穿着棉袄抱着被子，但浑身还是在发抖。睡觉前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随手打开手机看了一下，竟然发现几分钟之前我爸竟然给我发了条消息。我赶紧给他回复跟他聊天，其实我并不是多爱他，只是单纯的害怕身边的人会死。我说以后我考上清华北大的话会有30多万的奖学金，等我工作赚钱了也会帮他还钱，还说姥姥姥爷小姨表姨都会帮家里忙的。现在想想这句话真的是太贱了，可当时我脑子真的是一片空白，也没觉得说出来有多恶心，反正 劝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终于答应回家了。之后几天家里更是轮番的催他回来，他犹豫了两三天，最后终于发消息让我给他汇200块钱，说要买车票回来。 真回来了？ 回来了，看着也挺憔悴的。说实话我很少打量过他，我跟他说白了就是每天早晚送我上下学的关系吧，路上也不会有什么交流，交流最多的就是家里吵架的时候我会冲他吼。所以他回来那天晚上我印象还挺深的，因为我跟他说了这辈子最多的话。 你们说什么了？ 就问他怎么回事呗。他说过去之所以沉迷赌博是因为以前帮人借钱，所以还钱的时候也是经他手的，可钱一到他手上他就想拿着试试手气，用别人的钱看看能不能让自己赚上一点。但他又强调说这次跑路不是因为赌博，而是他在外面承包了一个工程结果欠了债，他还给我列了一堆人名说我们可以找这些人核实。我就跟他说那些人问不问意义不大，但你一个普通工人能承包什么工程呢？他又答不出来。 看来又是在撒谎。 我还问他到底欠了多少钱，他说40多万。 这么多？ 从几万到20几万，现在又说欠了40几万。我妈一听就哭了，姥姥和姥爷也是唉声叹气的，说自己一辈子也就攒下了几10万，这婚看来是不离不行了。 要我说早就该离。 我也是这么说的，第二天我就陪我妈去了民政局。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爸承认的债务已经涨到了80多万。 啊？ 他就跟打扑克一样摆出了10几张银行卡，看得我是目瞪口呆。 真是没救了。 去民政局之前我跟我同桌说，估计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哭了，所谓难受也不过如此了。那几天我觉得我是家里最冷静的人，我觉得我不会哭不会绝望，甚至还挺兴奋的。现在想想啊，那不过就是苦中作乐罢了。我真没想过自己才17岁就能弄熟结婚离婚的一系列流程，我爸妈就那么傻站在一边，我跑前跑后的帮他们取号，而且到了才知道还要自己准备离婚协议书。我第一次写这种文件，自己上网搜的模板，还找姥爷的朋友亲戚一条一条的问是什么意思。填完之后因为没有带 U 盘，我还要出去打印。去了第一家店好不容易调整好格式，结果那个文件竟然被老板直接关掉了。 为什么呀？ 他说这种文件在他们这儿不给打印。 这还怕招晦气怎么的？ 我也不知道啊，我当时一直在苦求他，可他始终就没有同意，所以我只好跑到更远的地方弄，来来回回好几趟，折腾了一下午终于弄完整了。 真是难为你了，我第一次听说父母离婚让孩子跑前跑后办手续的。 主要是指着我妈根本就没戏，我爸呢对这事儿倒是挺坦然的，他承担了所有的债务，当然不会给我抚养费就是了。我亲眼看着他们俩签名按手印，就这么脱离了关系。看到他们领到那个绿本子，我心里终于是唉松了一口气。当时我就在心里发誓，这辈子除了自己结婚绝对不会再第三次踏进民政局。 那后来你爸和你们还有联系吗？ 基本上没有了，离婚之后他就走了，以至于他之前之后到底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他过去有多少话是可信的，也不知道他到底欠了多少钱。我只是听家里人说就算把姥姥姥爷一辈子的钱都给他，再卖了房子，他欠的钱才能还清。 太可怕了。 所以啊，他走了，我一点都没有舍不得。可是事情还没完呢。 又怎么了？ 啊，我是说这件事的影响还没完。比如，从那以后，我就决心要学法律了。我再也不想做法盲了， 再不想像之前那样一直担惊受怕了。另外还有，我爸走之前还是拿走了他和我妈全部的积蓄。哦，后来过年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次虾，那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之后我和我妈都换了手机号，所以关于他的事也都是听说的。听说他从云南出境了，然后去了菲律宾。他也曾经想用 QQ 和微信联系我妈，但我们最后还是把他拉黑了。到底活成什么样，我不想知道，也不愿意知道。对我来说，能跟他彻底撇清关系最好。其实这也都是小事儿，最烦人的是那些讨债的。 不是都离婚了吗？怎么他们还缠着你们？ 讨债的才不管那么多呢，找不到我爸，他们自然会找我们的麻烦。他们会在大半夜的发一些特别低俗的短信吓唬我妈，所以我们才会换手机号的。还有的人甚至把我爸和我妈一起告上了法庭，不过法庭判我妈无罪。其实每次家里出这种事啊，姥姥都不会主动跟我讲，但是我怎么可能感觉不到呢？好在啊，我学习一直都不错，我发誓一定要考上一所好大学，然后重新开始。 家里闹成这样，成绩竟然没受影响，真了不起啊。 谁让我聪明呢？平时我在学校里啊，基本上也都是没心没肺的状态，该笑笑该闹闹，成绩啊甚至比过去还要好。但是只在很少的时候，我知道我的心境还是有点变化的。比如我会羡慕别人，羡慕他们有爸爸，有圆满的家庭，爸爸妈妈会给他们合理的建议和指导。我还羡慕人家家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不用为了钱发愁。我会经常自我怀疑，越来越不自信，对成绩的起伏也会越来越敏感，半夜还经常被噩梦吓醒，梦见他还是阴魂不散。所以那段时间我最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能找一个人和我一起骂人出气。 越说越激动了，来，再喝点水吧。 嗨，我总是这样，一提到他就会生气。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冷静一点，很多人都希望我能冷静一点。没错，我对他的事一直都没有冷静思考过，每次说起他我都很激动。还有人想帮我分析呢，问我是不是因为他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才会迷上赌博。可是家庭温暖不是相互的吗？他也没有干过让人想给他温暖的事儿啊。跟我妈办婚礼的前夜，我姥爷还在为了给他还钱急得焦头烂额。从小到大给我启蒙教育的是我姥爷，报各种兴趣班是我妈陪我的。他和我奶奶一家除了一双阿迪达斯的鞋子，从小到大就再没有给我买过任何东西。让我没有怨气怎么可能？他对我唯一的教育可能就是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给我说过一句还算正经的话吧。 他说什么了？ 其实也是莫名其妙的，因为我们那个小区经常有车逆行，所以他那天就随口说了一句一定要走正确的方向。可能因为他很少跟我说话吧，所以这句话我才会印象这么深。唉，平心而论他也不算什么坏人，最多就是个傻人，粗茶淡饭的平静生活不喜欢，非要去赌场寻求什么刺激。我真的是不理解赌徒的心理，那玩意儿有什么好玩的？ 赌博呀，可能吸引的都是那种欲望很多可在现实中却活得很失败的人，因为心有不甘，所以就更希望通过撞大运让自己一夜翻身。而越是在赌场上翻不了身，就会越来越不甘心，然后就会越陷越深， 然后就会越活越失败，真可怕。好在他走了以后，我家的情况也越来越好了。我妈和姥姥姥爷一直在努力补偿我，还有亲戚同学都很关心支持我，所以我不过是少了一个爸，但真的不缺什么了。有时候想想老天爷也没有完全放弃我，毕竟我脑子这么好使也不是谁都能有的，是吧？要不然我也考不到这边最好的大学了。 是吗？恭喜你啊。 谢谢啦，这也是托那个男人的福。